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剩有几多？问我悲哭剩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姐姐嘅问我，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钱佩佩嘅日子咧就嚟到，要改口啦！2022年1月6日星期四嘅早上啊，农历咧就嚟到12月初4啦。你习惯将你写嘅2021变为2022未咧？亦都习惯讲2021变为2022未咧？相信咧都好多朋友咧，都可能近呢一个月到啦，我谂都需要适应下同埋习惯下嘅。咁当然啦，新嘅一年咧，当然希望你有新嘅开始，新嘅希望啦。咁啊，但系今日大家都知道啦，要收紧呢一个防疫措施，所以咧，大家真系要严守呢一个嘅防疫规定啊。冇乜嘢咧，都系少啲去人群聚集嘅地方，戴口罩啦，同埋咧勤洗手啊。希望咧呢一波嘅疫情咧可以尽快咁消失，我哋有一个可以一齐欢聚嘅农历新年就好啦。 愿永远良意恋，愿我与你永远情不变，

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 确实系啊，如果中意一个人咧，其实都唔会话即系要拣食啲乜嘢，或者要做啲乜嘢，只要每一分钟每一秒咧，都系对住佢，就已经觉得好足够噶啦。林志祥嘅呢一首《分分钟需要你》之后，我哋有 Danny Chan 陈柏强嘅出现，同样都系一首至冧情歌。找到你的你未？有了你，陈柏强。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雷，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听过咧有陈百强嘅《有了你》，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29啦。咁啊，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亦都要同大家讲啦。喺呢一个疫情嘅期间咧，相信咧大家都唔会话唔记得戴口罩噶啦，因为咧唔戴口罩，可能你都觉得咦好似怪怪地咁样嘅。系啊，我都试过咧。落街嘅时候发现去行到一半嘅时候先发现自己唔记得戴口罩。所以喺个身上面呢都要常备一啲嘅后备口罩啦。咁确实你望到其他人戴口罩自己冇戴呢就已经惊觉到㗎啦。咁勤洗手啦都需要嘅。咁希望呢个疫情可以快啲过去啦。好望个钟呢好快到5:30，我哋先听一次新闻简报。返嚟之后呢继续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转头再见。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因应 Omicron 疫情已经进入社区，收紧多项社交距离措施。本星期五凌晨零时起，晚市禁堂食，并关闭酒吧、健身室和体育场地等表列处所，取消所有大型活动，包括单车节等，为期14日。所有食肆星期五傍晚6点后禁止堂食。至于非晚市堂食时段 ，B 类食肆限制最多2人1台 ，C 类食肆最多4人1台 ，D 类食肆最多6人1台。场内表演需要暂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话，因应政府最新的社交距离措施 ，M 家将于今日至到本月20号闭馆，所有已经登记在这段期间参观 M 家的人士可以重新预约其他日子到访 M 家。 M 家指定的预约平台将会继续透过电邮和短信等方式通知受影响人士最新的闭馆安排。原定今日在戏曲中心所有表演和节目将如期举行，本星期五至本月20号在西九表演艺术场地举行的所有表演和节目就会延期或者取消。威尔斯医院发生遗失病人资料事件，匿源普通科门诊诊所遗失7个病人的病理报告，内有病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性别、年龄和检查结果等个人资料。院方就事件向受刑影响的病人致歉。事发在星期一，医院已经个别通知受影响的病人和重新列印相关报告，病人治疗不受影响，已经通知警方和将事件呈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向医管局总办事处报告事件。在非洲厄立特尼亚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总统伊萨亚斯会面，又和外长奥斯曼举行会谈。王毅说这次访问最大的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将中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说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更加坚定地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多边事务中加强协调配合，抵制霸凌和强权政治。中国将始终站在非洲兄弟一边，中国在联合国一票始终属于发展中国家。奥斯曼表示，厄立特尼亚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方在台湾、涉港、涉疆、南海等问题上的正义立场。会谈后，双方签署两国外长联合声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6407点，下跌3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700点，下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7，日元116.1，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6，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32美元，卖出1811.34美元。

爱的规则必须接受，为求共你相恋，我已经不管今天以后，确信你终于一天别去不会太恶手，但你会不会想起共你相守，然而为你痴痴等，收音机在宣播，令我心醉的一首歌。Will you still love me 好嘅旋律咧，可以改编好多首唔同嘅歌词嘅歌曲。大家熟悉嘅可能系同安格嘅《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不过广东话版本都翻唱过好多好多个唔同。不过我好中意嘅系林忆莲呢一个版本，《明天是否爱我》。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2，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出面应该都未天光的，应该都仲见到啲闪闪星辰嘅，见唔见到星星呢？ 你说过一有雨，你会惊怕没法睡。这晚大雨，你可怕它，或是其实挂念谁？大概你也会想到我，我使你没有畏惧，你却也早已知，现实难让我伴随。不必要朝夕共对，只需爱得陶醉，怎么会失眠和心碎？梦中见对话会特别甜蜜，梦中见意念会自动浮现，梦中见那用你会目视，合上一双眼总碰见。就算没

静，愿你能 嘅彩云曲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最高气温约为23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系清凉，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90%啊。 切随风。 让一切随风，我哋有钟镇涛嘅歌声，希望呢个疫情呢就好似风咁样吹呀、啊、吹呀、啊、快啲吹走佢呀、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55，听多首歌返嚟呢就差唔多到6:00，我哋要听新闻啦。 灿烂动人往事就似风雨浮云，无奈顿消散去顿消散，捉不到星辰。如烈日要片天，又似红光再现，光阴远去留不了半天。怀往日共迎笑面，却似声音了无痕，无奈顿消散去顿消散，得不到恩勤。如落日未白天，又似晨光透现，光阴远去亦去，同今放弃终于要逝去的光彩，何必理会那繁华的不定，让我旧梦共那旧到冷雨或清晨无挂虑，同心壮志不需理会逆境多少，人间有路向任我闯天地，尽我薄力尽我能，不计际遇欢欣得回我。无奈顿消散去顿消散，得不到恩勤。如落日未白天，又似晨光透艳，光阴远去。 有黄敏华主唱的单字一共 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8过啲嘅啦。咁啊，提提你啦，一阵间咧，当然有6:0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嘅。星期四咧，我就请到皮肤科医生黎奕乔医生咧，就同大家讲下今日呢个话题咧，就系讲出疹，亦都讲下啲痣啊、痣啊、麦啊、胎记啊等等呢啲咧喺皮肤出现嘅唔同颜色嘅一啲嘅物件啊。即系呢个叫做现状啦。咁讲紧咧，即系出疹好多时候咧，细路仔都会有。原来其实大人都会有噶，长者都会有噶。咁呢啲疹又系啲咩嚟咧？会唔会对健康有所影响咧？痣啦，或者麦啦、胎记呢啲咧，又会唔会即系对身体嘅皮肤会有变化地嘅时候有影响咧？想了解多啲咧，就要留意住一阵间6:00新闻之后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当然啦，你话而家要留意嘅，咁梗系6:00嘅新闻解报啦。翻嚟之后，继续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转头再见。 创新高。政府下星期将再度评估疫情是否调整防疫措施。意大利政府就计划强制50岁或以上民众接种新冠疫苗。中亚国家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紧急状态扩大至全国范围。元旦起液化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引发民众连日示威，并演变成暴力冲突。在最大城市阿拉木图，有示威者冲击政府建筑物并纵火。当地传媒说，反政府人群袭击国家电视台驻当地的分台，破坏设备并在办公室纵火。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示威者应该可以和平表达意见，促请哈萨克当局克制。联合国呼吁各方克制，不要使用暴力并促进对话。俄罗斯表示密切关注邻国哈萨克局势，同时支持当地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天气方面，广东内陆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早上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为23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汉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东内陆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早上抵达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汉美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8级。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6,407点，下跌3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700点，下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7，日元116.1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6，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59美元，卖出1,81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黎文君师傅，你今年赢咗个烹饪大奖，恭喜晒你啊！ 多谢晒啊！ 你有成十几年嘅厨师经验，又咁有创意，不如教我煮啲中菜咧？ 冇问题啊！呢、这个礼拜我会喺有你同行嘅节目里边，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工作点滴，仲会教大家煮下餸噶。 我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昼四至六嘅有你同行。 冇错啦，到时记住听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差不多答二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一月六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系12月初4啊，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91%。嘅，转头翻嚟咧就会有皮肤科医生黎奕乔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啊疹啦、痣啦同埋麦啦等等呢啲话题噶噃。当然啦，呢、这个时候咧我哋先听首歌，翻嚟之后咧就会有黎医生嘅出现啦。嗯，呢首歌咧喺佩佩嘅节目里边咧都播放好多次，真系好好听、好好听嘅一首歌。欧瑞强《陌上贵人》。 斜阳伴晚宴，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稻田，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良心早相欠，抑压痴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缘，谁愿计走几远？斜阳伴晚宴，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稻田，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良心早相欠，抑压痴痴恋，重 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预，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一个星期四啊，喺佩佩身边咧，当然有皮肤科专科黎奕乔医生嘅出现啦。黎医生，早晨。 早晨。 咁啊，黎医生啊，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咗咧呢个水痘生蛇咧，哇，听完都有啲惊啊吓。讲起即系一粒粒喺个皮肤出现咧，令我谂起咧小朋友好多时候咧都会出一啲嘅红疹嘅。 嗯。 我哋成日讲咧，哇，发烧一路都揾唔到原因啊，跟住突然之间见到佢成身出晒疹啊。哦，咁就唔使担心啦，佢应该咧就系普通生疹嘅啫，系咪就系咁样嘅咧？ 我哋见好多小朋友咧都有种叫做 viral exanthem 啦，中文咧其实系一啲病毒过滤性病毒感染，跟住身体咧亦都有啲红疹嘅反应去出咗嘅，咁就都几常见噶。例如你话一啲玫瑰疹，咁先算，佢通常咧就系、是、哦个小朋友发烧，跟住个烧退咗啦，跟住咧就会伸出好多由头啊、耳背啊一路蔓延去个胸口、背脊、肚腩嘅位置嘅红一笪笪嘅红疹，咁就都。有常见唔少噶呢种， 咁、如果出咗呢啲疹，系咪唔使理佢啊？定系都系要揾皮肤科开翻啲药膏，等佢可以快啲退咧？咁 嗱，当然要睇边只啦，因为咧小朋友受到病毒感染之后出嘅疹咧，都有好多好多嘅款式嘅。咁、有啲咧未必系病毒，有啲可能系细菌感染之后、皮肤都有啲反应而出疹嘅、就例如有啲叫 scarlet fever 啊，猩红热啊，嗰堆咧亦都有啲特定嘅疹会出，就例如个皮肤嘅价位会红啊，好似沙子咁样啊，又例如个皮小朋友嘅脷咧又会红咗肿咗啊， 士多啤梨脷啊嘛， 冇错啦，咁变咗咧就有好多林林种种唔同嘅小朋友出疹，而帮助我哋去估计究竟个小朋友系患咗乜嘢病啦，咁当然详情一定要都要揾你儿科医生啦，又或者个皮肤科医生咧去及早断症先帮到个细路仔。 咁其实出过一次疹咧，系咪即系终身免疫啊？定系话其实疹有好多种，你出完 A 呢种，仲有机会出 B 呢种。就算你出过 A 都好啦，可能过两年 A 又会再出现翻咁样。 都要睇边只感染啊，咁样嘅吓，即系边只细菌或者边只病毒感染啦。咁、 所以简单啲讲，都系要揾医生就会稳阵啲啦。咁、亦都坊间咁讲，即系要出玫瑰疹咧，又话用呢个盐洗水冲凉又得，金银花冲凉又得。我记得上次你讲呢个湿疹嘅时候咧，就话好似都冇咩根据。是不是 其实玫瑰疹咧，自己都已经如果出到疹咧，都已经好翻噶啦。 所以就唔使担心嘅，系嘛？即系简单啲，等佢休息多啲，饮多啲水，食药咁就 OK 啦。好啦，咁啊，除咗你话呢个出疹之外啦，咁呢啲疹如果佢系头先你所讲嘅猩红热，如果佢系唔理嘅话，或者佢太迟去断症。落药嘅时候，系咪都会有危险嘅咧？ 都有噶，因为咧嗰啲细菌感染咧，有机会影响好多器官啊咁、所以就如果小朋友譬如持续发烧唔退啦，个人 牛痘咗好多啦，開始出埋疹咧，其實真係要揾耳科或者皮膚科醫生去斷症。而如果真係有啲病係要及早落藥，例如要去殺一啲細菌感染嘅話咧，真係要早啲落藥先至控制到個病情。 嗯，咁呢啲細菌性嘅咧，係咪都會傳染㗎？ 有時都會嘅，係啊，所以都要睇邊隻先得。 系咁啊，即系照顾者都自己要小心啦，系咪？嗱，除咗你讲即系出疹之外啦，小朋友好多时候一出世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见到有啲胎字啦，系嘛？其实好多时候都话，唔紧要嘅，大大下啲胎字就冇噶啦。有啲话就算冇所谓啦，可能唔系一啲好显眼嘅地方唔理佢，系咪有啲唔理唔得嘅咧？ 要睇边一只胎子，咁胎子都分，亦都系非常之多种类啦。嗱，有啲咧可能就系一。啡色嘅咁样，可能好圆正咁喺个小朋友嘅脚仔或者手仔上面，我哋叫咧有一只叫做咖啡奶茶痣嘅，因为咧咖啡奶茶咁嘅颜色嘅，咁嗰啲咧就通常都系良性嘅，咁亦都有一类咧系啲血管痣嚟嘅，咁如果小朋友出血管痣咧，亦就要睇下咩位置啊，佢大得紧唔紧要啊，有冇话喺个面部。在隻眼周阻住佢睇嘢啊，咁亦都好多考虑嘅因素。 血管痣系咪红色噶咁样？ 红色噶，不过咧个血管痣咧会随着个小朋友一路长大咧而会有变化噶。咁可能咧初头咧就一点仔一笪仔红色嘅啫。咁但系咧越大咧。可能佢變咗一嚿突出嚟啦，但佢一路再大啲咧，個血管痣又會自己縮翻嘅噃，可能去到個小朋友九歲十歲咧，可能會縮曬嘅嗰個血管痣，所以咧胎痣呢樣嘢亦都要睇係邊一類嘅胎痣，咁就我哋見得比較多啲咧，就係有時有啲叫做congenital nevus， 即係一啲咁嘅遺傳嘅麥啊痣嗰啲咁樣，咁呢只咧通常我哋就係睇下佢。有冇變化啦？變化意思就係有冇突然間大咗啊？顏色深淺會有變化，或者突然間有痕啊、有損啊咁。咁所以簡單啲嚟講，如果係有個胎痣一出世就有噶啦，咁又唔清楚係乜嘅，又睇到佢有變化大咗、變形、變色，真係要揾醫生睇睇先得啦。 嗯，咁会系啲咩情况嘅？如果有变形变色嘅话， 好似头先话啦，例如啲血管痣嗰啲可以有变形啦。又例如我头先讲话，如果有啲真系比较恶性嘅痣咧，佢真系可以一癌一忽啊，个痣嘅规唔系咁规则啊，啲色水咧可能呢度深啲，嗰度浅啲。咁如果系呢啲嘅情况咧，可能我哋要做进一步嘅化验添嘅。 会唔会系皮肤癌噶？ 小朋友的皮肤癌都是比较少一点的、但是呢如果你说看文献来讲都可以有发生的、所以呢我们其实每一粒痣我们在我们皮肤科医生来讲都是逐粒去用个放大镜去看清看楚、看看有没有一些担心的情况、 但是如果他一出世就已经有一个痣又或者粒麥啦，係嘛？咁其實相安無事係咪就唔使理佢？但係都要成日及住佢有冇咩變化咁樣嘅咧？ 我都明白，就比較難嘅咧，即係作為家長唔通 24小時咁樣及住咧？ 咩嚇？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可以定期望一望，或者咧，我有時會建議家長，你可以影低張相啊，用個手機影低張相，咁可能你幾個月後你又影低張相，你可以睇一睇有冇變化，比對，亦都問下小朋友有冇痕啊，有冇見佢。拗啊，捽啊，咁如果真系都系咁样样，可能亦都唔使太担心嘅。 我知道咧，即系仲有一样嘢叫做疣，细路仔系咪都会生疣噶？ 我哋见得非常之多，坦白讲，疣咧就系完全另外一样嘢啦。疣咧系一啲病毒嘅感染嚟嘅，咁呢只病毒咧叫做 HPV 病毒。 HPV 病毒令我谂起子宫颈癌、哦。 冇错，其实咧 HPV 病毒咧系有百几只咁多噶。咁喺每一只嘅 HPV 病毒咧，都有机会系影响唔同身体嘅部分。头先佩佩讲嘅 HPV 病毒影响子宫颈癌咧，就有某几个型号咧系会影响下身嘅位置。咁当然我哋皮肤科咧讲紧嘅 HPV 病毒咧就系、其他一堆嘅型号，例如佢会喺块面度啊、颈度啊、手指、手板、脚趾啊，或者身体呢啲位置啦，咁系另外一 堆的 HB 病毒落咗个皮肤之后呢，就会形成好多一粒粒粒状的小粒。咁呢粒咧就佢就通常就唔痕唔痛嘅，咁、不过咧有机会又惹开，同埋咧每一粒咧就个面头就唔系话好完整嘅，都系岩岩惨惨。如果细心啲睇咧，每一粒咧上面系有啲血点仔噶，你会睇到有啲啡点枣红色嘅点喺上边添噶。 嗯，咁系唔系同即系我哋所俗称子宫颈癌都系受到感染先有啊？定系？啲呢啲有嘅唔關事， 都係感染嚟噶。咁咧，譬如話小朋友先算啦，我哋成日見咧就腳板真係好多噶。例如個小朋友當暑假佢去學游水游泳班，咁咧當然赤腳喺個泳池度跑啊、游水行啊，咁有時嗰啲病毒咧就會落咗個小朋友嘅腳板仔，咁咧嚟到咧佢家長都同我哋講話，咦有粒嘢喎，越嚟越大喎，佢行路硬落去咧又會痛喎，咁我哋見好多噶，又或者譬如話佢去 play group 啊，周圍摸啊玩啊，喺個手指仔嗰度會突然間生咗粒嘢，整極都整唔甩嘅，又越嚟越大粒噶，甚至乎一粒惹开两粒咧，呢啲我哋都成日都见噶。 除咗你话细路仔会生疣之外，好多哥哥姐姐咧都话俾我听，哎呀，而家咧突然之间咧喺我皮肤度咧就出咗啲疣啊！哎呀，其实我都唔系几想理佢嘅，又我又唔需要美观啊嘛，系咪真系唔理就 OK 噶？ 嗱，疣都分好多隻嘅，咁有啲譬如话成年人或者在职人士，好多时女士，佢话喺块面度咧会有好多一粒粒突出嚟，啡啡地色啊，咁啊岩岩潺潺个表面啊，好多时呢啲叫做啲扁平疣嘅。咁扁平疣，你话你唔理佢咧咁？佢本身就唔會影響你健康嘅，佢都係一個皮膚表面嘅病毒感染嚇。咁不過咧，就有啲時候佢有機會惹開嘅，即係咧一粒可能惹開咗兩三粒出嚟又唔頂， 跟住就成面都係啦。 最嚴重 case 可以嘅咁。咁不過當然亦都有另一個方向，就係、有啲病人自己抵抗力好咧。可以嗰粒疣又自己消滅咗個噃，用個抵抗力嚇、所以咧有時都講唔埋噶。咁我哋通常如果病人揾得我哋咧，我哋都會幫佢處理咗佢，攞走咗佢。睇下邊個部位啦。通常咧，我哋都會做一啲治療，叫做破壞性治療。其實就真係攞走粒疣啦。咁有時會做冷凍啦，或者激光治療咧，都可以攞走嗰粒疣佢嘅。 咁係咪攞走咗就唔會再喺嗰個位置度翻發？ 理論上咧，如果嗰個位置你攞得清佢，用冷冻冻得死晒啦，又或者激光烧得走晒嗰啲疣嘅病毒咧，喺嗰个位置就冇咗就冇咗啦。咁、当然啦，有时咧就会再惹过，又或者有时有啲疣匿埋咗，佢先至会迟啲出嚟。咁呢啲就冇乜办法啦。 咁嗱，除咗你话后生嘅会出疣之外，长者出疣咧？ 长者我哋都成日都见噶，咁因为头先讲啦，疣系啲病毒嘅感染啦，亦都好睇嗰个病人嘅抵抗力。好多长者如果有疣嘅话咧，好多时系有啲长期嘅病患噶，例如佢有长期嘅糖尿病啊，又或者肾病啊，我哋有时会见嗰啲疣喺皮肤度咧，都会出得好多下噶。咁当然好多其实咧，长者亦都喺块面度一笪笪。啡色嘅凸起一粒粒嘅，嗰啲又未必系疣喎。 嗰啲会唔会系老人斑啊？ 俗称就真系老人斑啦。咁咧好多我医学叫做啲脂溢性角质化、基本上咧俗称老人斑啦，就是、一嚿嚿凸起，好似好难睇，好硬刮刮啡色嗰啲咧，咁就呢啲多数都系老人斑。咁当然啦，讲到尾皮肤病都系要望到先知啦。 咁都系要揾专业人士去睇啦，系、咪？ 冇错。 嗱，我知道咧，即系老人家除咗头先所讲生疣，即、就、系、是、老人斑呢样嘢之外咧，其实好多时候长者身上边咧都会出现一啲。红痣嘅，咁又系啲咩嚟嘅咧？ 我哋成日都见嘅，咁比较年长嘅朋友啦，个身体上边，例如个胸口啊、肚啊、背啊，甚至手脚咧，有时会有一粒、二粒系啲红色好圆正嘅，好似半拱形。凸起嚟嘅紅色嘅點，咁其實呢啲咧係啲血管痣，或者咧我哋叫做 cherry angioma， 個名好聽，叫做櫻桃血管痣，因為咧 好正咁樣， 個顏色咧係好似好鮮豔嘅紅色啊咁樣。咁呢堆咧其實係一啲微絲血管佢堆埋咗喺嗰個位置，咁就形成佢紅卜卜一粒凸出嚟。通常呢啲咧年紀慢慢增長啊，皮膚有啲老化。 都會產生嘅，呢啲唔使驚噶，咁全部係良性嘅。 係，咁就算好多都唔需要擔心嘅，唔需要正視嘅。 除非咧，佢突然之間多得好緊要，嗰粒痣又大得好緊要，咁就甚至乎有埋流血啊、損啊，咁梗係要擔心。 流血損唔包括自己拗嘅係嘛？ 嗱，通常咧呢啲血管痣，如果你用力啲咪落去啊，或者你想咩再咧？都會有時有啲出血嘅現象嘅，不過如果係少少流血咧，有時撳住一陣間咧，佢都會止血咗，我又唔係太擔心嘅。 咁所以咧，如果你都有呢方面嘅煩惱，就唔需要擔心啦。其他嘅皮膚問題，唔該。真係唔好猶豫就去揾皮膚科醫生正視啦嚇。好啦，咁今日咧唔該曬黎醫生嘅，下個星期同一時間繼續就住唔同嘅皮膚問題繼續探討下咯噃。拜拜。 拜拜。 送咗黎医生之后咧，望下个钟咧，仲有大概一分钟到咧，就会到上昼嘅六点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告一个段落啦。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啦，室外温咧19度啊，相对湿度87%啊。今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嘅，咁所以咧就相当唔错嘅一个天气啊。不过咧，到最后我都系要同大家讲，记得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同埋勤洗手，希望疫情可以尽快咁样过去。约定你听朝早喺5点钟，我哋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相会啦吧。约定你听朝早清晨爽利再见，钱宝宝要同你讲声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因应 Omicron 疫情，已经进入社区，收紧多项社交距离措施。本星期五凌晨0时起，晚市禁堂食，并关闭酒吧、健身室和体育场地等表列处所，取消所有大型活动，包括单车节等，为期14日。所有食肆星期五傍晚6点后禁止堂食。至于非晚市堂食时段， B 类食肆限制最多2人一台， C 类食肆最多4人一台， D 类食肆最多6人一台，场内表演需要暂停。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话，因应政府最新的社交距离措施， M 家将会在今日至到本月20号闭馆，所有已登记在这段期间参观 M 家的人士可以重新预约其他日子到访 M 家。 M 家指定的预约平台将继续透过电邮和短信等方式通知受影响人士最新的闭馆安排。原定今日在戏曲中心所有表演和节目将如期举行，本星期五至到本月20号在西九表演艺术场地举行的所有表演和节目就会延期或者取消。在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到访乌克兰东部地区，是乌克兰东部地区战争接近8年前爆发以来首位到访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武装分子冲突前线的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共同会见记者时，重申欧盟全力支持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警告俄罗斯如果军事侵略乌克兰，将会产生混乱后果和付出严重代价。他又说，欧盟正和美国、北约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协调，以缓和局势。 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会见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之后说，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德国应该停止与北溪二天然气项目。他又说，只要有枪指住乌克兰的头，即将与俄罗斯的会谈就不会成功。英国星期三新增194,7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334人死亡。国家统计办公室公布的数据又显示，截至去年最后一星期，全国有接近375万人确诊，接近15万人不治。在英格兰地区，15人中就有一个人染疫。首相约翰逊在国会说，確診個案以歷來最快的速度增長，他說可能最令人擔心的是較年長人士和弱勢群體的個案比率迅速上升，可能繼續增加醫療服務的壓力。他重申，由於疫苗接種和有證據表明 Omicron 比之前的變種病毒溫和，英格蘭可以不用關閉經濟渡過這一波疫情。另外，政府宣布由當地星期五開始，不再要求進入英格蘭地区的旅客在启程前接受病毒检测的措施，只是要求旅客抵埗之后两日内检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为23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6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昨日再增添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主要是输入病例，另外有5宗怀疑确诊，4宗同感染空姐的妈妈相